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晚的主持是陶杰良，问到王慧伦，今晚的话题呢犀利啦。传真号码 23390209。 叫做传真号码啦。 哇哎，呢啲你唔明，呢啲叫修辞学。中间要愣一愣，塞一塞，制造一个听觉上的原意。有时好多嘢呢唔需要直不甩嘅。举个例，叫做饮饱食醉。呢个喺文化上系错嘅。 吓， 饮醉食饱， 啱啱应该饮醉食饱， 饮饱食醉，呢叫词句倒装，词语倒装，一定要饮饱食醉先够丰富层次。 嗱，王慧伦，钱入你袋啦，又学中文啦， 呢啲唔鬼唔知。讲我讲完题目，系应该即系一个爆嘅题目咩？但呢啲叫雪拥南关马不前，嗱一嗱。先讲下一个不大相关，但其实相关，叫做传真热线。嗱，攞支笔写低啊，23390209。咁啊，题目咧叫做唔怪得咧吓，要讲咁耐啊，先入题。 点解？ 叫做逆招的权利。 哇，好惊喎！ 唔惊， 你冇害我哋啊！条件 过咗11点，但系呢个唔系三级内容。 收信啦， 又收信啦。 点解咧？ 我今日以一个人身份出现。 今日咧就你睇下嗰啲新闻啊，犀利！睇远少少，呢个墨西哥呢个海滨度假城市叫 Cancun， 坎昆 叫做坎昆。嗱，呢啲又系大陆译法， 好核突。 呢个 Can 系嗰个发音系叫 K 音。 喺喉咙顶咗咯，系嘛？ 坤吓就坤，其实有少少北雅。咁啊，镜坤叫照广东话译法啊，应该系吓根叫 根 啊，毛根精毛根精个根啊，叫应该叫根坤咧，点解叫坎坤？个坎 H 音去边度嚟啊？即系呢啲，即系细路仔学坏，学坏英文 话 咁解。咁点解一定要跟国语？呢个普通话又错，呢个只有国语冇普通话。因为你一讲到普通话咧，就即系有一种话咧系唔普通嘅，或者有一种咧 即系广东话啦。 广东话点解唔普通咧？我唔明喎。 佢讲通行全国啊嘛。 咁你咪讲通行话或者标准话咯？点解唔好讲普通话啊嘛？ 不过你不嬲中意讲国语呢两个字嘅， 因为我系中国人啊嘛。嗱，讲到呢度一定要讲翻中国人身份。你既然我话自己系中国人，就中国话你不能叫国话，不能叫中国，你叫国话。 普通话得唔得？ 中国文化你叫国学。 吓 呢个叫做咧京剧， 中国 唔系粤剧啊， 普通话 唔系叫粤剧啊，唔系粤剧，京剧先叫国剧吓，系嘛？应该系有个呢啲咧就叫做尊卑，呢啲系有个嗰个语言嘅逻辑学啊。而家你知啲讲嘢咧，语言冇逻辑学，包括呢个话题叫食蕉的权利，点解冇逻辑咧？先讲今日呢个墨西哥呢个叫金昆海滨城市发生5000人反全球化嘅示威分子同警察冲突，咁搞到一个韩国嘅农民咧刺空自杀，就震撼晒。咁呢个世界贸易组织叫 WTO 啦，喺嗰度咧举行年会啦，各国嘅贸易部长包括咧呢个特区嘅唐唐咧，而家亦喺嗰度 受 派 啦。 边位唐唐啊？唐英 咁啊，乐施会咧亦都有一位咧代表去嗰度，一阵我哋会同佢讲下嗰度啲气氛啦。咁呢个咧令人好奇怪。咁啊，香港喺大陆呢几年猛话中国加入 WTO 啦，有运行啦。想穷都几难啊，发达啦，咁点解会竟然系咁好事？点解喺墨西哥？旧年喺系咪喺瑞典定边度？ 瑞士， 瑞士啦，或者意大利利热那亚，咁多人抗议啊，咁多人抗议添，呢个啲人咧就谂唔明啦，系嘛嗱。梁文道、王慧伦，你两个都是社会学出身，你可唔可以俾啲高见啊？吓，启蒙下细路。 最主要咧，我话俾你听啊，陶杰，我咧即系次次睇新电视，见到啲反全球化人士喺度示威游行，我就好激动噶。 点解？ 即系我就会同啲 friend 讲啦，喂，呢啲兄弟啊， 嚟啊嚟， 我睇下兄弟做嘢啊，嚟啊嚟啊嚟啊！ 点解你叫佢？ 我旧年争啲， 呢啲话俾你听，分子嚟噶嘛？ 呢啲，我话俾你听，点解要反全球化啦？即系其实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啊。 你知唔知而家咧，中國咧其實好多人仲懵然不知啊，即係以為入咗世貿好嘢啊，但係其實就嚟出事噶啦。 點解？ 好快出事，因為中國咧其實真係噶，中國咧有啲農民咧，佢哋種咗幾百年甚至乎過千年嘅呢個農作物啊，即係豆啊米，即係我屋企細細個就種呢只米噶啦。 中國係以豆立農， 係啊， 以農立國噶啦， 以農立國噶嘛。好啦，有可能。即系呢一两年咧，就会开始收到律师信。 点解咧？ 就告你，就话你唔好再种米啦。诶、你要种米得，你每年咧唔该嗰封信英文写嘅添，农民批明。跟住佢讲，你咧就唔该每年就俾翻上咁上下钱，几千蚊美金，写张 check 啊，就寄你 去边度？ 寄嚟我美国啊，加州唔知边度边度咩公司啦咁样。 点解咧？ 点解咧？因为佢告你侵犯版权啊！侵犯咩版权呢？ 版权。 你哋呢隻米呢，你哋种緊呢隻米，你哋种緊呢隻物，你哋种緊呢隻豆呢，唔係你阿爺留俾你㗎，係我哋公司去年发现㗎，去年发明㗎。点解可以会系咁呢？就因为而家我哋以前不嬲都知啦，即系我哋种米啊，种咩都好啦，嗰啲种子咧就先人传低，或者我哋有时会改良佢咁样嘛。但系而家咧就有啲生物科技公司，佢哋做一啲乜嘢咧？ 排一排列， 系啦，就攞咗佢排列佢嘅基因， 改头改尾， 排列咗个基因图谱出嚟之后咧，就喺美国嘅专利登记局登记专利咗。喂，大佬，我发现噶呢只米原来咁样。其实可能去年我去上海边度旅行啦，哎呀呢只饭几好食，挞一粒翻嚟，跟住而家咧我就登记咗佢。喂，我发现噶，我发明噶，咁啊又搞掂。跟住然后呢啲咁样嘅专利咧，喺世贸组织入边咧 注册， 注册所有国家都要去承认。咁、其实呢啲事咧，印度、泰国都已经发生紧啦。譬如而家我哋食印度咧，你啊嗱你啲。呢、这个亲英分子啦，即系食得印度咖喱多啦，你都知道啦。印度啲餐入边啲米咧瘦瘦长长噶嘛，嗰只米咧 basmati 啊嘛，印度香米，嗰只香米咧亦都系试过一件咁嘅事，就美国有一间叫米科技公司 Rice Tech，就登记毁咗佢。跟住又就告翻啲印度农民，佢话：喂，唔好搞错，你做乜侵犯我版权啊？你以后种米唔该问过我先啦，咁样喎， 咁啊。 咁你话喂反唔反先？几大反佢啦！ 我惊有一日啊，成龙袁和平会俾人告啊！ 点解？ 因为而家啲荷里活片啊，咩《盗墓者罗拉》啊，咩迷咩踢咩特务踢死兔 啊，已经系用电脑、用呢个特技 去演绎啊，用科技去演绎中国功夫，包括李三脚嗰一脚嘢。即系你而家睇咧荷里活呢、這个22世纪杀人网络，呢啲咁嘅戏咧，里边咧呢、這个叫做奇诺李维斯，佢明明唔识功夫，但一脚嗰脚一扫到靓过李小龙。 点解咧？系啊，真系。 呢、這个就系经过呢个荷里活影像基因重新再排。睇佢话游戏机一揿揿个掣，哇！原来咧，你睇咁《盗墓者罗拉》嗰女主角啊咩，同埋成几百人开片啊，打交咧，全部个个识标准功夫啊，特技啊嘛。 系啊。 喂，咁呢招嘢嘅原创喺边度咧？ 咁咁我哋香港啲武士啦， 就系龙虎武师北派嘛， 系啊系啊。 好啦，你咁你而家明啦，点解 cap 咗你几条友入荷里活咧？就系佢睇咗你嗰几下原创，即系将你嗰个大豆啊同埋白米捞出嚟。 哦，即系偷米咁嘅原理， 又唔系偷嘅。系嘛？ 带翻去， 你自己 呢叫做 你自己肯过去嘅，你要赚人哋美金啊嘛，得呢、這个公平贸易，我唔觉得系偷啊。然后啦，一 cap cap 咗嚟，再将佢荷里活嘅再包装、科技、市场、广告变咗佢嘅嘢，咁咧 转嚟 过得十年，我谂咧香港龙虎武师包括袁和平、成龙，随时会如果佢再拍呢啲戏， 系啊啱啊， 唔用特技吊威也跳弹床嘅话，分分钟争荷里活钱啦。 啱啊，黄伟伦啊。陶杰唔算危言耸定喎呢、這个、因为呢 有驚啊驚啊全真号码23390209。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今晚嘅主持人咧就系、是、梁文道、黄伟伦同埋陶杰。今晚嘅话题咧就叫食蕉的权利。至于点解有咁嘅无厘头咧，听埋落去就知啦。全真热线23390209。头先讲到、 這個、你讲呢个袁和平动作啊嘛。 如果照你两位头先所讲啲大豆啊、豆腐啊、米啊，俾呢啲咁嘅西方嘅农产专家、去到中国、印度，一所谓一发现的翻去再将佢啊嗰个基因再排一排列改两改或者咧啊呢、這个少少咧啊戒个双眼皮 系啊， 跟住出嚟就话另外一个人啦， 系啦， 咁 样 嘅话就变咗佢啊。咁呢个如果系一个，即系其实全球化个含义好广， 嗯， 就呢个产权嘅方面咧，呢个系一个重要嘅环节， 冇错。 咁即系话咧，佢嗰个大网啊，越闹越广， 嗯， 将你其他嘢就立咗嚟收为己有， 嗯。 咁佢美其名咧系制度化，同埋讲法治， 系， 同埋尊重产权，但其实咧银纸咧就单向流晒落佢个袋，就冇你份。 啊， 咁呢个咧亦怪唔怪得？完全怪得佢咧，我覺得難，因為你嗰只大米同埋豆腐喺中國種咗幾千年，因為中國以農立國，從來冇人咧用科學嘅，或者即係其實有嘅，或者一定有農業係啦。咁但係咧，即係你冇將嗰個樣嘢去用一個科學嘅態度咧，譬如話咩叫基因排列，呢啲唔係中國人發明，係外國發明嘅，基因都係佢發明，唔係你。咁佢立咗呢嚿嘢之后呢，佢又恶啦，即係变咗佢一个定义嘅权力呢喺佢手上。咁，变咗其实呢杀返转头呢，佢就名正言顺就掠你啲嘢。咁，你入唔入世贸，而家问题你中国既然係咁咁唔着，点解你话世贸卿十几年就咁啦，即係呢啲条件好辣㗎嘛。 好辣㗎。 你叫我入咗嚟，好啦，你应该 则玩囉。 你应承话俾我呢样，俾我嗰样，譬如话有咩着数咧？嗱，譬如话我有得即系呢个银行个体制，吓嗱，你银行可以入嚟开啦，但 系 银行入嚟开都唔系话好嘢喎。嗱，中国得到嘅好处就系你西方银行入到嚟，美国银行入到嚟，可以咧，改善我呢个中国相对落后嘅银行系统，等我学你。但其实同时，中国人啲现金俾佢 cap 咗佢。好啦，保险公司又系。保险呢个概念是西方欧洲，佢一个游戏规则好清楚。咁，你中国嗰啲保险公司你自己衰就衰在有冇可靠，有冇咁嘅信誉？我唔可靠，唔可靠，咁佢入嚟开啦。喂，每13亿人，每人做啊36，唔做啊36，我当你一个月供咁3毫6子俾个保险公司，啲钱咪又集中喺美资嘅嗰啲保险公司手。 不过其实咧， 有冇着数？ 你头先啦， 徐正有笨啫喎，其实。 啱嘅，但系陶杰啊，头先你之前咧讲到袁和平嗰样嘢，令我谂起一个例子啊，就系咧，美国而家有班律师咧，就专靠打啲专利权官司发达，即系正做呢样嘢点噶啦。咁有一个律师咧，就主动去揾啊 Michael Jordan 啊，篮球之神佐敦，就同佢讲啊，佐敦先生，你入樽嗰下动作真系 好靓， 好有型， 系啊， 不如 讲。 不如咁，我同你登记咗佢。 我知喎， 系登记即系我哋见嗰个 球线 上面嗰个动作，只脚擘开嗰只咧， 咁啊， 登记咗佢。以后边个球员卡达学你咁样入樽， 咁啊， 做一次俾一次钱， 咁啊，做母亲呢个理想，死鬼李小龙就死咗足足30年， 佢唔抵咯。 生前嗰个动作， 擘鼻哥。 呢隻喂，30年来好多人学喎， 系啊， 唔知香港人鬼佬戏都有人学，啊、有嗰啲C 级 B 级片嘅功夫武打星，叫做咩 Van Damme 嗰条友咧， 上云格顿啊， 上云格顿嗰下李三脚咧系学到足喎， 系啊， 佢话唔俾钱喎， 佢啊，李小龙冇登记， 不过佢踢得低过李小龙喎，李小龙踢到上心口，佢踢到落去， 冇登记，佢老婆遗孀仔女或者佢以前嘅老细应该同， 如果唔系而家发达。啊！净系靠收呢啲系嘛？ 应该周文华醒牌，应该同佢登记。 家和都发达啦，如果咁样， 系咪 啊？我记得黄慧伦咧，你啊好犀利噶嘛？我哋呢度学历最高系 冇咁讲， 即系据闻你读博士嗰阵时，好似都有一科系讲过呢啲题目 嘅。系啊，有一科好似啲咁嘅嘢，因为最搞笑咧就系上堂嗰阵咧，有个印度佬喺度嘈啊嘛，佢话咧受紧美国嘅压迫啊。要逼佢咧专利嗰个办公室咧要呢个大改革。原来依家印度行嗰啲专利法咧，1940年代制定嘅，成个专 年代 系啊，系英国佬嗰啲法律嚟嘅。成个 office 成个办公室咧得5个人，冇电脑噶嘛。你入去登记专利咧排队，大家打住个打字机系咁揿。咁你美国啲药厂啊，妈妈声啦，因为喂，哇啲药咁鬼深。你要攞个咁嘅打字机，又冇 X 光机，乜都冇，点搞呢？咁於是就要逼你要改革。哇！印度 问题啦。 你头先讲嘅呢个叫做米高佐东嗰个入樽嗰个姿态要改革。我觉得而家香港仲有一个人啊，真系好多钱啊。呢个叫董建华。 吓咁点啊？ 你学肥牌食蛋挞啊嘛？亲民酥啊，边个发明噶？喺香港 登记佢，肥牌 啦。 你 翻 嚟，你以后。阿董生去亲食一次蛋挞或者食鱼蛋，系咪应该俾翻钱俾寄过欧盟俾肥棒啊？传真热线23390209。